位扳手师傅特别优待，以身为抱歉。今天又要我做竹筏，这个名我是不敢承认。现在应慈老法师年高蜡长，应归他来领导才合理。同时长途上的法师很多，都是学德兼优，我是以水上浮萍全然无用的一个人。今天因我年纪大，要加重客气，这实在不会。在司法尚且不以年龄的大小而论，过去朝中科考复考的人，不管你年纪多大，而对于主考者总是称为老师，一个为天子，不管他年纪怎么幼稚，而普天下的人都要尊敬他，不能讲年龄的。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，如文殊菩萨过去久远，夜已成佛，曾教化十六王子。阿弥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，释迦牟尼佛也是他的徒弟。到了释迦成佛的时候，他便为之复化，可见平等一位，无有高下的。故此请诸位不要误解了。现在我们在参学方面来讲，总要以规矩法则为尊。长途上发起道心讲经打气弘扬佛法，在这末法时期俗手不信，比较起来是为稀有卷，这样的忙碌也自愿地来参加，可见都有厌烦思敬的心。本来你我都是一个心，只因迷雾有关，故有众生终日忙碌，无一日休息，少做思维，实乃无益。但是有种人一生在世昼夜奔忙，思想丰衣足食，贪图歌台舞戏，唯愿子孙发富发贵，万事荣华，到了一气不来，做了一个死鬼，还要想保佑他的儿女人才兴旺。这种人正是如此一切。还有一种人少知一些善恶因果，要做功德，但是只知打斋共生或张佛像或修庙宇等一切有用之因，祈求来生福报。因为他不解福禄功德的可贵，不偏弃有心。妙法莲花经云，若人静坐一席，圣照菩萨 起毛毯了，因为静坐技法可以使我们脱离尘劳，使身心安泰，使自性圆明，生死了脱。一吸一折，一刹那之间，若能以清净心反照回光，做心仪之酒，终不能无道，而其正因佛性已足，自有成就之日。若是功夫得力啊，一心一之间是可以成佛的。故《楞严经》阿难尊者曰：“不利生起，莫法生。”但是你我一般人平常总是在成道里，在喜怒里，在得失里，在五欲里，在一切图快活享用里过活，而今一道禅堂，一声止境，这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六根门头犹如乌龟吸六一样，任什么境界也扰你不动。这是修无为法，也是无漏法。故以经云等七种法照塔如恒河沙数之多，犹不能尽此静坐一心一之功夫也。乌龟吸六是一个譬喻，因为海狗喜欢吃鱼鳖，一见乌龟在海滩上爬，它就跑去吃它，乌龟知其要吃它，便把四只脚、一个头、一条尾，通通输进壳里去。海狗见此，咬它不着，空费一番心苦，岂能他气？只是乌龟一唾其血。我们人生在世，无钱的为一时忙得要死，有钱的贪婪色欲不得出离，正如被海狗咬着，若知其害，便把六根收摄，反照回光，都可以从失利得失。前两百说中强之意，是正法眼障，是如来心法，是了生脱死的根本。讲经不法门，虽然是起了心结，但是大布施职业上都能找，不容易大开元显。如要想以讲经等法子来了生脱死者，还是要经过行证，是很为难的。我从来听到讲经等及其他法门中显现神通与历历悟彻者，比中文下少，因为中文下不但说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议的手眼，就是比丘尼也有伟大的人才啊。实则万心尊者是灵济的徒弟， 在冷静群结多年，没曾大彻大悟，乃其参方自莫山以神出，其小儿孙告知木山。木山遣使者问曰：“上座是为游山玩境而来，你是为佛法而来？”问喜只得承认为佛法而来。木山曰：“既是为佛法而来，这里也有打鼓升堂的法阵，遂升座。”观其出意而拜。木山曰：“上座今日离何处？” 曰：“ 路口。” 木山曰：“ 何不盖阙？”喜不对，此礼拜。喜问：“如何是莫山？” 莫山：“ 不入顶。”如何是莫山主？非男女下。喜乃喝曰：“何不变气？” 木山曰：“ 不是神，不是鬼，变个什么？” 观喜问答， 于是复音。在该处做圆通三年，后来大彻大悟。观喜上堂有缘，我在灵济爷爷处得半勺，莫山娘娘处得半勺，共成一勺吃了，直至如今饱不饥。”公子欢喜，虽是灵济的徒弟，也是莫山的法子，可见你中间也有这样惊世的人才，超人的手眼。现在你们这样多的米种，为什么不出来显显手眼，替前人表现正法呢？谁知佛法平等，要大家努力，不要自身退堕，错过姻缘。人说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放生心尽骗时，你我无量劫来流浪生死者，只为不肯放下身心清净修学，而感受无悔，不得解脱。所以要大家放下身心来静坐片时，希望七同脱落，共证无生法忍。